会打喷嚏的帽子。魔术团里有一位老爷爷，老爷爷有一顶奇怪的帽子，他朝帽子吹一口气，里面就会变出许多好吃的东西来，有糖果、蛋糕，还有苹果。嘿，把这顶奇怪的帽子偷来该有多好。这话谁说的？是几只耗子说的。晚上他们就悄悄地溜到老爷爷家里去了。老爷爷在睡觉呢，那顶奇怪的帽子没放在柜子里，也没放在箱子里，在哪里呢？就盖在老爷爷的脸上。 好嘞，我看还是叫小耗子去偷最合适，他个子小，脚步又轻。 大耗子挤挤小眼说： 吱！ 小耗子害怕地尖叫起来： 我不去，我怕呼噜，因为没听见奇怪的帽子里藏着一个呼噜，他叫起来地板窗户都会动的，真吓人。 可不是，老爷爷在打呼噜，呼噜呼噜像打雷似的。大耗子叫黑耗子去偷，黑耗子不敢，叫灰耗子去偷，灰耗子也不敢，反正叫谁去偷谁都说不敢。大耗子生气了，摸摸长胡子说： 好了好了，都是胆小鬼，你们不去我去，等会儿我偷来了帽子，变出许多好吃的东西来，你们可别流口水。 话是这么说，其实呀，大耗子心里也挺害怕。他一步一抬头，防着帽子里的那个呼噜突然钻出来咬他。也真巧，他刚走到老爷爷床跟前的时候，呼噜不响了。这下大耗子可得意了，原来呼噜怕我呀。他轻轻一跳，跳上了床，爬到老爷爷的枕头边，用尖鼻子闻了闻那顶帽子，啧啧，好香哟，有糖果的味儿，蛋糕的味儿。快快，他把尾巴伸到帽子底下去，想用尾巴把帽子顶起来。 咦，这是怎么了？ 尾巴伸到一个小窟窿里去了。哎呀，什么小窟窿？是老爷爷的鼻孔呢。 啊切！ 老爷爷觉得鼻孔痒痒的，打了个大大的喷嚏，吓得大耗子连滚带爬，一口气跑到门口，对他的伙伴说： 快跑快跑！ 耗子们闹不清是怎么回事，跟着他跑啊，跑出好远才停下来。他们问大耗子： 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偷来的帽子呢？ 大耗子说： 帽子里藏着一个哈欠，这个哈欠可比呼噜厉害多了，你们一碰它，它就轰你一炮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差点给炸死了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